着你过得快不快乐，我始终还是爱你的。都怪我当初太倔强，没有拉紧你的手。我相信2012年玛雅文明的传说，如果你相信是真的，会来陪我一起走。是不是传说我也迷惑，我只想在离开的那一刻，我们用力的拥抱着，相互的温暖着，飞向爱琳湖的中央。我不怕2012的到来，我抛开一切向你表白。别怕天翻地覆，有没有太阳，我就是你的阳光。我不怕2012的到来，我不顾一切与你相爱。即使乌云密布，没有了光芒，让你我在拥抱中离开。相信是真的，会来陪我一起走。是不是传说我也迷惑，我只想在离开的那一刻，我们用力的拥抱着，相互的温暖着，飞向爱